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港天下，我是 Dennis。 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到 YouTube 的 Headquarter， 那么就感谢这个武汉肺炎，共产党这个武汉肺炎，就令到我们呢整个 YouTube 都没得开啊，都我们都入不到去，没东西看，本来里面呢就给人家入去参观，我们都没得入去了。咁仲有咧，點解會嚟到呢個 YouTube 呢度做錄影呢？就係因為 YouTube 佢係唔應該因著某啲情況去打壓言論自由，因為咧，因為言論自由係美國一個價值觀，而我哋 YouTube 咧亦都係有呢個言論自由嘅權利。黃標呢樣嘢，所以 YouTube 咧亦都要好謹慎，應該要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咁我哋希望咧就嚟到呢、這個我哋 YouTube 呢個 headquarter， 大家介紹一下，都可以講一講，俾 YouTube 知道我哋嘅立場。啱啱咧都有 security 啊，就嚟同我哋講，我哋錄影咧就唔好周圍影。就希望我哋咧就用個 YouTube 咯，咁我都覺得呢樣嘢都係合理嘅，因為咧佢唔知道我哋係咪恐怖分子噶嘛，咁咧喺呢啲情況之下咧，我哋亦都會接受，我哋唔會到處咁影咯。咁我而家嚟到 YouTube， 咁就同大家講一講呢個好簡單、好快嘅我哋美國言論自由嘅權利。YouTube， you gotta watch out， we have to。Freedom of speech. So, thank you for watching. 呢度系 One Hacker Way Facebook 嘅总部啊！你睇依家水静河飞啊！哇！ 冇车又冇人翻工啊！ 唉，真系呢个共产党，全世界都欠你一句多得你唔少啊！ 少啦，共产党。 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美港天下，我哋今日咧又嚟到 Facebook 嘅 headquarter。 Hello， 大家好。 有我 Dennis， 有 Mikami。 感謝黨啊！呢、這個武漢肺炎亦都令到我哋入唔到去 Facebook 入邊參觀啦、 啊。民主黨定共？共和党先， 共产党， 共产党，多谢共产党。 CCP virus， Thank you， we owe you a thank you but no thanks。 Thank you but no thanks 啦。咁我哋就喺呢个 Facebook 门口咧，就讲下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就系咧会我哋亦都怀疑 Facebook 有一种双重标准，就系喺佢嗰个 community。Guidance 入面咧，當我哋 guideline 入面有啲嘅起訴啦， 係啦 ，report 啦， 係啦。 咁啊，當我哋 report 一啲嘢，竟然咧，即係 report 人哋偷咗我哋啲相啊，係偷咗啲相啊， 係 嘛？ 主要就係、是我梗係忍唔住，見到啲五毛講嘢，梗係忍唔住啦，梗係同佢哋大戰一輪啦。咁佢哋就偷我啲相。咁佢哋就佢哋啲 account 全部都係假㗎啦 ，OK？ 咁 用你啲相放喺你放開 account 喎，好似 佢就扮我囉， 係咯， 依家就周圍招搖過市啦，喺度亂噏24囉。咁我哋就去 report 佢啦，因為佢盜用咗我啲相嘛。咁都有盜用我啲朋友嘅相㗎，所以我哋即係要檢舉佢啦。 係啊係啊 ，report 啦。 係啦，同埋佢哋。 即係 on top of that， 佢哋一路都係用啲假相假名啊，同埋一路都係講啲大話啦。咁 造謠啦喺 Facebook 啦， 係啊咩話美國呢、這個新冠肺炎係美國出嚟嘅美國肺炎咁樣樣。 係啦，類似跟住就。跟住我哋，當我哋起訴佢之後咧 ，report 咗之後，佢哋竟然咧係一個回覆嗰個人咧係用中文字。 係啦，係啦，咁嘅佢咧，我哋就我就 report 佢啦，因為佢有用我同我朋友嘅相啦。咁啊 ，Dennis 又幫我 report 啦，因為就 Dennis 就係幫我呢個朋友出聲啦。咁就但係咧，最初咧 ，Facebook 咧英文啦。應該就係美國呢邊就係話受理呢個件事嘅，咁話處理緊。點知咧唔夠一日之後咧，我諗個零鐘之後咧，就係、是、有Facebook 就去話佢唔成立啦，話唔成立，我哋個 report 話個 case 咧佢唔接收，佢話就 close 咗 file 啦。咁我哋睇嘅話咧，佢話我哋檢舉嘅嘢咧係冇嗰個人咧冇違反 Facebook 嗰啲。系啦，冇违反佢嗰啲操作嗰啲 指引， 系啦系啦系啦，话佢冇犯规， 系话冇犯规，你偷相都话冇犯规喎。 咁跟住就下面署名嗰人系中文名嚟噶，李安琪啊， 李安琪啊，系啊，李安琪， 系啊，咁我哋咧就去谂就系可能系系香港 Facebook 嗰边啊，分即系 branch 嗰边嘅去代答啊！ 代答系咯， 系啊， 截咗呢个个 report 咯。 系啊，咁、但系照计冇理由噶嘛，因为咧我系第一，我系用真 account 啦，我里面咧就系、是即系我见得光噶嘛，我唔使用假 account 噶嘛。 系啊。 咁啊，同埋我嗰个 account 就用咗好耐噶啦，咁就另外咧就系、是、呢、這个第二咧就系点讲咧我哋呢度係美國呢邊嘛，我哋係 physically 係喺美國 sign up， 我哋個人喺美國度住，管理我哋嗰、那個嗰啲 account 應該就係直屬美國總公司， 應該都係由美國嚟去 處理我哋嘅 case 噶嘛， 處理我哋 case 噶嘛， 係啦，咁佢盜用咗我嘅相，盜用我朋友嘅相，我朋友亦都係喺美國嘅，咁冇乜理由會係香港嗰個下面。下線的 Facebook 嚟到去處理我哋的 report 噶嘛？ 係啊， 嚇！ 所以呢個我哋咧就一定會繼續去同 Facebook 追究到底。 冇錯啦，我哋冇錯啦， 因為咧我哋支持言論自由啦， 係啦， 但係我哋亦都要捍衞言論自由嘅一樣嘢咧，係就係唔可以做假， 係啊， 因為一做假咧。就是 abuse 咗言論自由噶啦， 冇錯啦、 啊，所以唔係好似共產黨咁咧嚇。哎呀，我言論自由啊，可以假嘅都可以噏，唔係嘅。 係啊， 我哋只可以講真實嘅嘢。 係啦、啊，你如果你啲嘢真金不怕紅爐火，你點解唔用你自己嘅相、你自己嘅名字、 啊、 去講你所 相信 嘅 嘢 咧？ 係啦、 啊，係嘛、 啊？佢唔相信自己 啦嘛。你用我張相， 相信自己啊嘛！ 我話聽，我咧個樣咧認住就係反共嘅。你攞我張相，你都係去撐共，即係咧你支持反共。 係啦，係咩啲垃圾啊？ 真係。 所以咧， 啲五毛啊，話聽冇訂企啊！ 我哋專程走到嚟 Facebook 啊，就係、是、為咗招呼你。呢啲咁嘅藍絲五毛， 系啦， 亂咁做假，利用 Facebook 嚇、啊， 啲五毛扮曬藍絲啦，扮曬香港人， 系啦， 你唔識香港嘢就唔好扮藍絲啦，五毛死五毛，你估我唔知咩？ 所以叫佢哋 又冇、啊、又冇常識啲人亂噏廿四。 呢、這個咧，本來呢個節目咧就講粗口嘅，咁咧我就而家咧喺度咧就屌你老母 ，OK 嚇、啊？你班藍絲五毛嚇， 係、啊、問下你祖宗十八代啦， 咁 生著你啦，真係啦，唉，天冇眼啊！ 我哋 physical 喺呢個地方係咪先？我哋真人真事，我哋講我哋相信嘅嘢，講、嘅事實有啊，有好多都係根據 有根有據啦， 根有據啦，係咪、 啊？ 所以我哋咧 是不怕的， 又不会做啲相出嚟啦， 又不是，又不会做啲相出嚟，我哋 系， 同埋我哋好明显，我哋咧系反对共产党去欺压我哋中国人， 冇错啦， 系咪？ 中国人打中国人就最叻噶啦， 系啦，共产党就去打中国人， 啲五毛咁叻咧，唔该咧，你哋啲 打共产党， 系啊，你哋就想，你就想咩？ 微博。 系啦，你一系就上 WeChat， 你就系去统战，一系咧你就去 Wall Street Journal 就去统战佢哋，就唔好走嚟咧统战香港人，咁叻就吓，系、Washington News 啊，去嗰啲统战，我就话你好嘢啦， 净系识喺度恰啲人系嘛， 净系识恰香港人， 系啦，所以而家我哋呢度系嘛，我一定会向 Facebook 继续去投诉，亦都要 Facebook 咧慢慢佢哋会。因為仲有一樣嘢咧 ，Facebook 咧係 public company， 佢 public company 咧，佢有好多股東啊嗰啲咁嘅嘢，但係佢因為係 public company， 佢好多嘢咧，佢都要同公眾交代、所以 Facebook 一定要同公眾交代點解佢有咁嘅人做啲咁嘅嘢，竟然唔去起訴， 是啊、 或者唔去 block 咗佢， 係啊， 整個咧。 有乜理由美国自由、 在美国 民主言论自由，你会去即系俾嗰啲廿一世纪中共模式输出嘅模式，你都系去规限自己咧？ 系啊，规限我哋喎，冇可能噶， 真系冇乜可能，唉唉咁样啊， 系啊，哎呀 ，OK OK， 好啦，咁我哋而家暂时谂住咁多先， 好 啊，咁啊，希望大家记得。like 我哋嘅follow 我哋嘅 page，like 我哋嘅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系、记住买我哋嘅 T-shirt， 买我哋嘅 T-shirt， 系、 打倒共产党， 打倒共产党 ，Facebook you gotta change if you don't change， 拜拜， 拜拜。 诶、hey, ，大家好啊！我系呢个 L.A. 睇真啲嘅 Cyrus 啊。咁啊，今日咧就系4月13日啊，2020年咧下昼差唔多3点啊，星期一啊。咁啊，今日我就嚟到呢、这个喺 L.A. 可能大家有时大家都知道有呢个叫 MetroLink 火车嘅服务啦。咁我嚟到其中一个喺产园嘅火车站。咁啊，你见到睇下。平时呢啲人呢返工啊或者落丹摊呢都係会将下车泊咗喺呢度，跟住就坐火车落丹摊就返工嘅。即係讲緊1-5啊。咁啊你睇下而家今日嘅情况。如果平时呢喺呢度係冇车呢，因为通常呢这个 parking lot 呢这个车站嘅 parking lot 呢就比较少啲车位嘅。咁呢朝头早咧8点咧就已经拍到爆晒噶啦，系讲紧平时人哋 weekday 翻工嘅时候，咁有时咧啲人咧都要咧拍出去街出边嘅，仲要行成后边街，差唔多成10分钟先行到过嚟嘅。可想而知系你睇下几多人翻工嘅，用呢、这个靠呢个 MetroLink， 咁啊但系大家知道啦，喺3月嘅时候咧大呢、这个加州州长同埋。L.A. City 嘅市长咧，同埋 L.A. County 嘅 supervisor 都叫大家要 stay at home 啦，所以好多人咧，系 work from home 嘅。咁啊，好明显大家睇到啦，系大系我超起码超过起码有90%人啊，接近10%人咧系 work from home 嘅。所以咧，你睇呢个 parking lot 咧系完全系根本系系得好少车摆喺度嘅啫。啊！呢、这个 parking lot 咧，计埋 出面呢喺派街度嗰啲车呢个街度嗰街道嘅车系好长啊，起码呢都有二三百架车嘅夹埋。咁你睇下可以见到呢起码都有好多人系冇返工，真系 work from home 嘅。因为头先都讲啦，如果嗰啲人一齐返工嘅话，架车一定系派呢度，跟住就坐货车。朝头早坐货车，跟住下昼四五点就放工返嚟嘅。所以呢个时候呢应该系爆晒嘅。啊，水静河飞。但系因为呢个火车服务呢都系属于 essential service， 所以呢服务就继续提供俾市民嘅。所以你见到有啲车都有几架车都系泊喺呢度嘅。咁啊呢、这个stay at home 呢、这个命令呢起码会至到下个月中或者月尾啦。咁啊所以呢仲有成个几月呢起码都大家都要留喺屋企呢唔好暂时唔好出咁多街大家要尽自己嘅责任啦，嚟到呢个疫情嘅严重性呢降低啦。咁啊头先我出嚟嘅时候呢我就諗住买外卖嘛，仲见到街呢有好多人呢，有啲有戴口罩，有啲喺车上面有戴口罩，有啲喺车路冇戴口罩，有啲人行街呢都冇戴口罩。咁我应该可以周围揸去睇下啦，同埋有咩睇下有咩其实系咪真系有啲 essential business 系冇开嘅呢有啲就有开啦。头先我经过有间系卖飲品店㗎喎。喂，飲品店冇嘢食买，淨係卖飲品㗎咋喎。但係佢有开门喎。咁系咪属于真系 essential business 呢？我又唔觉得佢真系有几 essential 喎，有几重要性喎，系咪先。咁啊我一间试下揸去呢度呢个呢、這个几啲街睇下啦，有冇人真系好似话条街好静啦。因为头先我出嚟嘅时候见到呢，其实街相对嚟讲呢喺嗰个 local 上面呢都算多车㗎喎。咁 我一间俾大家睇下先啦。而家喺呢个火车站呢出面个 parking lot 就影住咁多先啦。OK？ Hello， 大家好。 Hey， 大家好。 欢迎嚟到法律知多啲。我哋有请到 Jimmy 过嚟。我哋今日可以讲解一下啲法律知识啦。 Dennis 你好， 你好你好啊 ，Jimmy 啊，你就喺 Law of Donald Madsen 嗰度做 case manager， 同埋你仲系 certified immigration consultant， 系冇错。 咁啊，做 certified immigration consultant 就要有啲，其实要做啲乜嘢？ 咁 certified immigration consultant 咧，就係話我哋係有接受過呢、這個immigration law 嘅課程，咁同埋我哋係經過咗考試而 certify， 我哋係符合咗呢個資格嘅。 呢個係政府批嘅啦。 呢個係其中一個認可嘅一個 license 啦。 係認可一個 license 嚟嘅啦。 但係 by law 咧就好奇怪嘅，喺美國嚟講咧，佢亦都唔係話一定要 require 呢個 immigration consultant 先可以做到幫人哋去 petition 嘅，所以擺落係唔需要。所以喺呢個即係外界裏面嚟講，其實好多人佢未必有呢一個 qualification， 但係佢哋同時間就算好似你咁，你都可以今日去賣廣告就係話：喂，我 Dennis 律師事務所 嗰啲咁啊，移民事務所冇錯啦， 移民事務所嗰啲咁樣啦，係嘛？但我又唔需要呢啲咁嘅 qualification， 都冇咗專業嘅認證，但係唔代表佢唔合法地幫你申請嘅，可以幫你申請嘅。但係要唔要做佢咧，你就自己審視啦。 冇錯，咁樣嘅。哦，咁咧，咁我哋今日咧，既然喺度，咁我哋講下嗰個 immigration 嗰啲問題啦，因為其實都幾複雜啊，好多好多途徑嚟移民美國，但係就我哋比較多聽到嘅咧就係 EB5 咯，因為好多廣告即係投資移民， 係冇錯， 係嘛？關於投資移民，咁可唔可以解釋一下投資？ 好快咁解。 咁其實 EB5 咁我就即係略略講下啦，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啲基本嘅認識啦。咁其實EB5 係門檻最高嘅比較高嘅一個移民方式啦。咁而家個政府嘅法例都改變成由幾十萬去到百幾萬嘅。OK。咁啊，同埋佢要提供十個就業機會 ，full time 嘅就業機會，係啦，咁先可以 有資格。即係有錢，跟住有錢揼到出嚟，仲要你嗰個行業係可以請到十個人。 冇錯，因為你對美國呢、這個就業機會係有貢獻， 有貢獻嘅，冇錯，先人。哦，咁啊真係，咁除咗 EB5， 咁仲有 EB。 咁如果除咗 EB5 嘅話，其實 其實 EB 係咩嚟 ？EB 其實係代表呢個 employment based 嘅 immigration。 哦，都係 employment based 職業移民。 哦，職業移民 或者專業移民。 專業嚟。哦 ，OK。咁除咗 EB5， 咁仲有啲咩？ 咁其實今日我哋會講解一下，除咗 EB5 咧，其實仲有 EB1、EB2、EB3 嘅。 哦 ，EB1、二、三。 冇錯 ，EB1、二、三。 今日講 EB1、二、三。哦 ，OK。咁好啦，咁啊，咁。咁啊，請阿 Jimmy 講 EB 一先。 好，咁啊 ，EB 1咧，其實就係代表 extraordinary 嘅 ability。咁嘅意思係代表一個專業領域人士啊， 一種專業嘅領域。 係啦，冇錯。 專業啊， 例如科學家、藝術家、 科學家、藝術家， 冇錯。 咁譬如話，我係醫生，都係專業啦。 醫生嘅話未必符合呢一個資格，咁除非你發明咗一個好特別嘅移植手術啊，或者移植手法啊，或者你發現咗一種超級細菌啊，或者你發現咗一個免疫力嘅排序啊， 哇！醫生都未得， 因為佢係話 extraordinary， 仲要 extra， 所以呢一個其實係好勁嘅，係最難去 fulfill 到嘅，因為佢呢個一定肯。这个特殊领域里面来讲是有一个杰出的表现。 哦，即是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那班就可以了。 是没错，如果你曾经得到提名或者你拿到奖的话，你就符合了。 那些就一定做到了。 是 吧？哦， 所以这个是最难要求最高的。 哦，那个。 但是呢他这个呢，如果你有这个这样的技能呢，你就不需要有雇主的合约给你，你就可以申请了。 直接就可以申请了。 没错，就是以自己来申请自己，就说喂，我是一个 诺贝尔，诺贝尔， 没错，或者我是一个特殊领域的很具代表性的人士，想来美国。 哦， 美国都会很欢迎这些人的。 哇，咁啊，我唔知啦，真系我唔识呢啲人。咁如果 EB1 咧，啊，咁 EB2 又系有乜嘢咧？ 咁 EB2 咧，其实就比较例如一个专业范畴嘅人士啦，学术性研究嘅人啦，啊， 专业性 系 专业性，但又唔使去到话，哦，咁即系医生都得啦。 呢样嘢系啦，医生比较接近呢个 EB2 嘅。咁其實佢嘅要求係一個 master degree 啦，係啦，咁或者同等學歷噶啦。咁如果冇 master degree 點算咧？咁你有 bachelor degree 都 OK 嘅 ，bachelor degree 但係要有五年以上相關嘅經驗。 哦，即係一個學士學位再搭五年相關經驗， 係啦，你就會符合呢個 EB2 嘅要求啦。 哦，咁我譬如話我係教書嘅，我教書跟住就教咗五年。跟住我就弟子，咁弟子申請得唔得嘅咧？ 如果要咁做嘅話，理論上係得嘅，但佢批唔批你咧，就係亦都好睇當時個社會嘅大環境啦，咁同埋僱主點解要請你啦？ 即係都要睇，即係當然都要睇大環境嘅。 係因為其實唔可以話一概而論嘅，因為你申請嘅時候，你個 package 裏邊要解釋僱主嘅背景，咁同埋你個人嘅資格同埋經驗，同埋最主要係睇下成件事 make 唔 make sense 嘅。 哦，即係教，即係喺每個行業裏邊，譬如無論教師會計師醫生，都要睇當時你個。個社會需求 係社會環境，佢好多客觀嘅因素 嘅。哦，不過 at least 可以遞紙， 咧係符合資格嘅話，呢、這個係入門嘅門啦， 入咗門檻先啦。 但係就唔代表話、啊、我遞咗紙，我符合咗以上嘅要求，佢就會去 一定係 冇錯， 一定俾你入就唔會 嘅。唔會 嘅。啊 ，OK， 即係咁咧。除咗 EB two 咧，即係好似越嚟越易咯。EB one 就最難嗰個係嘛？差唔多 Mission Impossible 都唔係嘅，都會 應該攞未獎哇！跟住咧，二之啦 ，EB two 即係有一個係即係其實喺社會入邊，醫生係已經最難嘅啦，即係比較 高地位 嘅啦嘛。咁佢仲要係仲勁過醫生先至可以去申請 EB one。 其實我覺得都唔係勁嘅，係純粹佢個 profile 比較獨一無二啦。例如，如果我係藝術家嘅話，可能我會開個畫展啦，嚇、嗯。咁、可能我係一個作家嘅話，我出個書啦。咁我嗰啲書點樣嗰、那個普遍度同埋嗰個傳播度夠唔夠勁啦？有冇受過訪問啊、報導啊咁樣？睇下對社會有冇影響啦。即係當然唔可以話。我例如話本漫畫咁，或者我就咁揾一個出版商出版咗一本書，咁我就自己話自己係 EB one fulfill 咗 EB one 嘅 qualification， 其實都唔可以咁樣講。 哦，冇錯。咁啊 EB one， 咁啊二 D 啦，跟住改到 EB two 啦， 冇錯， 二 D 啦。咁啊，咁 EB three 係咪仲易啲咧？ 冇錯 ，EB three 嚟講咧，其實就比較屬於技工專業技工嘅移民啦。 專業技工嘅話有， 其實佢哋例如車衫嗰啲咧都可以。 車衫啊， 係冇錯。 車衫就專業技工。 係冇錯，因為嗱頭先講到就係話我哋提及到嗰個社會狀況啦，即係講緊成個經濟狀況，咁可能某啲特殊嘅行業，例如車衫嗰啲咧，有陣時真係會揾唔到人嘅。 哦，車衫，咁又車衫，咁要有。哎、我係譬如我係車衫，跟住我要，但係有仲有啲咩手續我仲要要。 其實一般嚟講，你都係要睇 個程序究竟都係點嘅咧。 OK， 咁嗰個成個 同啊 EB one、EB two 有啲唔同啊。 其實個程序都一樣嘅， 都係要有個僱主係嘛？ 唔係嗱 ，EB one 咧同埋 EB two 咧都唔EB two 都可以，未必需要僱主嘅，因為 EB two 嘅話，如果你證明咗你。本身在这个领域来讲，你对社会或者将会你说服到美国政府觉得你这个人你这个专业来到美国的时候是会为美国这个有贡献的话，那呢就是不需要雇主的。 哦、 EB1 呢就一定不需要雇主的。但 EB2 呢就要看看本身你的 background 要看看那个。 就看你怎样去 present。你自己啦， 係啊係啊，咁要同埋自己個行嗰嗰、那個技能係嘢， 係同埋實際嘅環境， 實際環境啦。咁衫咧就要， 咁衫其實佢有三個 category 啦。咁一個係呢個專業人士啦，即係 professional worker 啦。咁第二咧就係一個熟練技工 skill worker 啦。咁第三咧嗰個係叫做 unskilled worker， 就係即係一般嘅技工。 哦，又係呢、這個專業人士就同 EB two 個專業人士就。譬如话我护士都得啦， 系，但系护士嘅话咧，冇错，护士就系睇翻你本身个人嗰个学历嘅问题啦。咁有啲护士可能佢自己本身有 master degree 嘅，咁有啲冇嘅。如果冇嘅话咧，可能咧就应该要以 EB 三嚟申请。 哦，如果譬如话护士又有五年经验，跟住咧就。可以用 EB2 去申請都得啦。 冇錯冇錯，其實要好講嗰個個人自己個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哦，睇佢背景咯，睇佢背景。咁如果係齋係讀完護士啫，做咗兩年啦，就未夠五年，做咗兩年啦，就可以用 EB3 去申請。 可以，但係相對嚟講咧，我相信以護士呢個行業咧，係比整車啊，或者車衫嘅相對地嚟講難，因為喺本土裏面嚟講已經有好多競爭喺度。 哦，有足夠嘅護士。 冇錯啦，所以佢哋相對嚟講就唔會批嘅，其實。 即係都係睇嗰個，都要好睇嗰個行業喺呢個社會嘅需求量喎。 係冇錯。 哦，譬如話譬如話怎樣咪擲士多啤梨。請不到人摘士多啤梨喎，咁你知呢度啲人可能就嬌生慣養，見到嗰啲工又唔想做啊嘛，咁我仲要日曬雨淋摘士多啤梨，咁我係farmer，咁我唔掂啦，咁我就可以 用 EB3 的方法申請？ 如果那個申請人他本身的背景就是來自澳洲，甚至乎在香港地區他曾經有種植士多啤梨與採摘士多啤梨的背景的時候，那對於他來說呢，這個優勢呢就會比較好啲啦。咁就話學你話齋啦，咁我哋個 presentation 可能就喺嗰個 application 裏面就會講，就係話哦，點解我要請佢？因為佢有呢、這個農業嘅背景啦，咁亦都佢對農業有一定嘅認識啦，咁佢亦都喺美國嚟講咧，咁我亦都嘗試過刊登咗一段時間，而我請唔到呢啲咁嘅比較屬於勞動性嘅員工啦，咁樣。 哦，即係要個僱，即係要個僱主。仲要去做個廣告請人的廣告。 其實 EB2 同 EB3 如果需要有呢個 employment sponsor 嘅話咧，咁其實個僱主咧係需要向移民局證明，就係話佢曾經喺主流嘅媒體啊，或者呢個工作嘅網站裏邊咧，佢刊登咗起碼3-6个月嘅廣告，而佢都請唔到符合資格嘅人士，佢先可以符合資格去申請一個勞工證嘅申請。去要去呢、這個去雇用呢個外籍人士嘅， 咁我呢啲我唔可以話我揾唔到 graphic designer。 我如果 graphic designer 嘅話，咁當然如果要以 graphic designer 嚟申請，因為 graphic designer 都係所謂普遍嘅行業啦。咁但係你就要去說服翻呢個移民局，例如你嘅公司嘅大部分嘅客户可能都係亞洲嘅客户，咁例如中國風啊或者Asian 嘅 background。咁變咗，你需要對 Asian 嘅 background 有一定嘅認識，咁你先可以符合到你客户嘅要求，或者你嘅產品嘅要求，咁你就係可以fulfill 咗佢嘅 requirement。 哦 ，OK， 咁除咗即係有個專業，有個係 熟練技工， 熟練技工係 啦， 咁。跟住仲有冇啊？仲有一個 係 unskilled worker， 即係其實可能就係話喺嗰一個行業裏面嚟講，比較缺乏相關做呢一行嘅人士，例如採集士多啤梨。 我就係 可能大部分人都做到嘅，但係本身喺呢一個 market 裏面嚟講係缺嘅。 咁即係，咁即係差唔多。乜嘢人都去嚟申請 EB3？ 其實係，但係問題因為 EB3 最難嘅取決於呢、這個佢申請最難嘅地方係嗰間公司嘅背景同埋市場主觀同埋客觀嘅環境，係咪需要呢一類別嘅人士？ 咁嘅話係啊，咁嘅話事實嚟講就係邊個都可以嚟申請，批唔批咧？ 冇錯， 批唔批咧？就係、是、好睇我哋呢邊嗰個市場嘅環境，即係、就是、好似我就可以話俾人知我要 graphic designer， 咁啊，我要 graphic designer， 跟住就佢哋就入主啦，即係譬如話香港咁樣一班 graphic designer 咧就走嚟話，幫我申請咁樣，咁但我呢扎嘢懟咗佢咧，我根本就。嘥錢 理論上嚟講係嘅，因為我覺得喺申請嘅關鍵係首先你成個 package 出嚟夠唔夠 presentable 啦，即係例如你 唔係說服到個 冇錯啦，係啦，因為你包括公司嘅簡介啦、背景簡介啦，咁點解你欠缺呢個員工啦？咁呢個員工究竟佢嘅 qualification 點解亦都適合你個公司同埋美國個市場啦？你要去說服嗰個移民官，佢覺得係成件事對於佢嚟講係合情合理嘅，咁佢先會考慮去批出呢一個移民。 OK， 咁咧，如果譬如話一啲嘅公司啊，即係個重點其實都唔係喺嗰個僱員嗰度，佢係喺個僱主嗰度係要真係要有咁嘅需要請呢咁樣。 其實我覺得是相輔相成的， 相輔相成。 因為如果那個僱主他要請請不到人，他要請這些這樣的特定背景的人士，那那個人士都要相對來講他是符合這個要求的。 嗯，即係要 balance 到，要相輔相成到啦。OK， 咁啊好啊，多謝你啊，有真知識啊，增加了EB123第一堂 EB123，咁咧。咁我哋take a break， 翻转头再同大家继续讲下，仲有啲咩细节事项我哋可以了解更多关于移民嘅。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港天下洛杉矶华人资讯频道，节目包罗万有，仅有一款啱晒你。节目有天下有情人、法律知多啲、原来咁易中、地产全方位、原汁原味，轻轻松松每分钟。将来仲会有更多节目带俾大家，请大家记得上 AsianSkyMedia.com， 咁就可以收睇到我哋嘅节目噶啦。我哋仲有 Facebook page、Instagram 同埋 Twitter account 添嘅，多谢大家。Hello， 我哋翻嚟啦。头先咧 ，Jimmy 讲完 EB 123吓，咁之后就讲到啲啊嗰啲资格问题啫， 系 嘛，讲到啲资格问题。咁其实仲喺资格之余咧，我哋其实有啲咩？即是观众有啲咩嘢需要留意嘅咧？当佢准备申请嗰阵时候，有啲咩需要？ 咁我觉得首先啦，我建议佢哋去揾有相关资格嘅专业人士去咨询啦。咁啊，同埋我会建议佢哋，因为毕竟移民都系一个大嘅决定啦，所以佢哋应该系去听多几个唔同嘅意见去攞 second opinion。 唔系，因为咧，我好似上去嗰啲 immigration website 啊，政府嗰啲啊 immigration。佢都有好多 form 俾我哋自己 download， 我哋自己填都得咁啦。 冇错， 系嘛？咁就系、是、咁就变咗喺填之余，我哋系咪可以悭翻啲钱 咧？喺、经济角度上边咧，系可以咁讲嘅。咁好多人话喂，填表啫嘛，咁我自己填都得啦。 系 啊。咁但系你哋就要去谂啦。如果例如普通嘅医生啊嗰啲，冇错。如果你英文系 OK 嘅话，我都建议你哋可以自己填嘅。咁、因为其实都冇乜特别， 但系 咁如果揾 EB1 啊、EB2 啊、EB3 啊，或甚至乎 EB5 嘅话，咁你话点解要揾专业人士咧？咁原因系因为个关键系你个 package 够唔够 presentable， 因为包括你要介绍翻你个 background 啦，跟住你公司嘅 background 啦，咁你如何对社会有贡献啦？其实呢个先系 key point。 哦，即系好似。好似寫 resume 咁嘅啫喎， 冇錯，其實你就當佢呢個 petition 當呢個 application 其實係一個presentation 咁，你點樣去包裝你嘅 presentation，make sure 佢係 presentable， 咁去俾 present 俾移民局睇，咁睇下佢再 buy 唔 buy 你 咯。哦，咁啊，咁就即係當然要最好揾啲專業人士啦，因為自己嘅話。冇乜經驗啊，就係自己知道自己。好似我 graphic designer 嘅話，我就係知道我 graphic designer， 但係唔知道正式嚟講做一個 graphic designer 要 present 啲咩出去。就表上面就一大堆寫明要咩，即係差唔多。 份表係好 standard 嘅，咁我相信無論係律師幫你填，甚至乎話你自己填，冇錯，可能個出入都唔大。但係問題你嗰份 package 裏邊嗰份proposal 咧，就會有好大好大嘅分別。 哦， 係啦，因為其實填表同埋嗰個資格係只不過一個入場券。例如你去做工，咁嗰個老細問你，喂點解我要請你啊？因為你要請人咯，就係咁啦。咁你填咗嗰份表就唔代表佢就嚟請你， 係係係做餐館咁啫，一個做企台咁走去餐館度，喂，我要揾份企台工，係啊，咁樣啊，老實話，做乜要請你啊？因為我識做企台， 係啦， 咁樣 冇錯， 都幾搞笑。 係啊，但係問題是例如有好似我哋咁，你揾我哋有經驗嘅人士嘅話，我就會話，哦，點解我需要請呢個人？因為我呢一家雖然係喺美國嘅餐館，但係我哋大部分係以華人為呢個主要嘅客户。我哋係做中國菜嘅時候，咁我哋呢個經理或者 supervisor 呢個人士，我需要呢一個背景，而佢可以解釋到每一樣菜嘅來源、來龍去脈、煮法咁樣，所以佢會比一般本地嘅人適合呢一個位置。 哦。OK， 咁你需要咁，其實喺呢個叫做申請嗰方面就最好揾專業人士啦。咁你有冇試過咧？有啲人去即係自己就走去搞完之後，即係叫你執手尾嗰啲人。 咁其實 都經常都會有呢啲嘅，咁即係例如佢攞住份人哋填嘅喺出邊坊間揾到嘅事務所申請員，咁佢自己上到嚟嘅時候去睇，咁就問我哋：喂，而家冇消息喎，都可能幾年咯喎，咁點解會咁嘅？咁我哋就睇一睇佢份表啦。咁我話：哦，你揾事務所幫你申請啊，但係上邊冇 G28 喎。咁 G28 咧其實係係一份律師代表嘅信嚟嘅。咁如果移民局一睇你呢份 application 裏面，如果裏面有 G28 attached 嘅話咧，就代表你呢個案件其實係由一個律師去代表你去申辦嘅。 咁如果冇即係要即係要有 G28，又或者好似你咁係 certified immigration consultant， 咁就有資格可以去代表其他人， 代表 client 咯， 或者代表另外一個人。 但係好多時候，因為房間有好多移民事務所咧，咁佢哋個客户攞上嚟諮詢嘅時候就話：哇，可能冇消息啦。咁我哋睇翻張表咧，其實佢哋係 self petition。其實自己簽翻名，佢幫你填好咗表，咁跟住你就以一個自己申請自己嘅方式，係冇人代表你嘅， 冇人代表嘅，係 啦。咁如果 但係佢就係移民事務所， 係啦， 哦，即係主要佢都係幫，哦，咁啊，咁即係啲人如果即係呢個非常要小心嘅，因為如果唔知道嘅話咧，咁就即係去咗間事務所度咧，就揾。事務所揾阿 Dennis， 揾阿 Dennis， 跟住 Dennis 冇主張啲 A 有冇咩 qualification， 跟住話點啊？我同你搞掂佢，我填完曬啲表，誒簽個名，跟住唔該5000蚊， 理論上係得噶。理論上係得嘅，因為頭先我哋喺節目比較開頭嘅時候，我哋解釋過，即係by law咧，美國係冇需要話你一定有相關嘅法律知識同埋要求去做移民申請嘅。 哦，係咯，咁但係嗰、那個好似我咁，我都唔識嘅，我淨識填表咁，譬如話淨係識填表，咁就唔可以話我代表嗰個人噶啦嘛。 其實代表你可以代替佢填表， 係我幫佢填表， 可以幫佢做 filing 呢個動作， 係 啦。咁但係問題係，如果有進一步查詢或者到時個 case 要去到immigration court 裏面嚟講咧，咁咧就你係唔可以代表嘅，你唔可以上庭埋，因為我幫佢申，基於我幫佢申請，所以我會為佢答辯，唔得嘅。 好似聽你上次講同傾偈嗰陣時候，都好似講你都自覺有。見過呢個 case 啊！ 我有個 case 好搞笑，我覺得幾搞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上次嗰個 case 就係話，有個客人，佢就個身份咧已經係逾期居留噶啦，咁我哋俗稱就黑咗啦。咁佢身份已經黑咗，咁佢亦都係揾過一間事務所去幫佢申請嘅， 即係準備，即係嗰啲。黑咗就係要準備要第即係 其實未必去到第二階嘅， 第二階 係啦。咁但係問題佢嘅身份已經過期，佢逾期居留啦。 哦， 咁跟住佢就喺申請嗰、那個petition 嘅同事，咁一路都幾年啦，佢都冇咁消息。咁佢就上到嚟我哋嗰度去攞一個second opinion 啦。咁我哋去睇翻，喂，第一我睇翻你嗰個申請表上邊。其實好似係冇律師代表嘅喎，咁你係自己簽名嘅啫喎。佢話嚇係咩？佢好 surprise 咯，因為佢俾嘅價錢嚟講咧，其實我記得係俾得唔平，好似俾咗幾萬蚊咁嘅薪 資。即係佢本身就俾律師俾律師樓嘅錢嚟嘅。 其實甚至乎貴過律師樓。 哦， 喂，因為其實好海鮮價嘅，係 嘛？係 啊， 都係要根據喎。佢嗰、那個、那個 case 嚟定嘅， 所以我會建議當如果大家想申請嘅時候咧，佢要即係貨比三家啦。第一，你要睇下佢嗰個專業嘅認證啦，佢有咩 background 啦，佢有冇律師啦，佢係咪 certified 嘅 immigration consultant 啦。因為就算佢係律師嘅話咧，都唔代表佢係識得呢個 immigration law 嘅，因為喺 law school 裏邊嚟講，其實咧係唔會教 immigration law 嘅，所以佢先會多咗一個叫做 certified immigration consultant， 另外讀 係另外讀嘅，冇錯。 Okay. 所以同埋另外你都要參考一下價錢，同埋佢俾嗰啲資料信息你，究竟make 唔 make sense 咯？因為你要記住，你請一個代表去幫你申請移民，其實你最終嘅目標係為咗通過， 通過， 同埋你要確認佢幫你做嗰份嘢係 presentable 咯，而唔係就咁幫你填表咯。 因為好似係一次機會喎。 其實唔係一次機會， 即係 你可以上訴，但係問題係你好講你申請嘅時候，你要好講夠唔夠 consistent 啊？因為可能房間會有啲申請表，佢會用一啲好 standardized 嘅 reason， 咁可能改下名啊，改下公司地址啊，咁但係個問題係如果裏面 同你本身嘅背景或者公司背景有出入，因為畢竟你要知道，即係移民官佢每日審核咁多嘅文件，可能佢同你一樣嘅 template 或者同一個 occupation， 其實佢哋都已經見慣咗。咁變咗如果嗰件事對於佢嚟講冇乜特別嘅時候，你嘅機率就減低。咁但係如果之後我哋再去接手嘅時候，我再去幫你去幫你散靚你裏面嘅 resume 嘅時候，咁佢又會可能會諗，佢哋咩？點解你開頭講同而家講嘅嘢好似有出入喎？係咯，有唔同啦。咁當然會增加呢個難度，同埋可能佢就會去考量。點解之間裏面會有出入？咁、可能會影響到你個成功率嘅。 哦，又影響到成功率，所以都要所以最好都係咧， 多問幾間， 多問幾間律師樓， 睇你對邊間有信心。 就個心態咧，就唔係好似賭博咁啊，試咗一次唔得，就試第二次。咁又唔好，希望咧，寧願花啲時間 自己研究下， 研究下，揾多啲律師，去多啲律師樓，了解多啲個情況，咁先就唔好去事務所。 咁就睇下個人啦。咁我覺得都係因照翻個人嘅環境啦、心態。 都話俾我咁去事務所啦。咁因為呢啲啊，真係一次，基本嚟講，事實即係。雖然話 好似生命無息 two 咁 啊，係啊，好似生命無息 two。雖然話佢有俾機會你可以再申請，不過你如果咩就 我哋成日都講嘅，即係 do it right not do it twice 咯。 係啊 ，do it right not do it twice 啦，係啦。咁譬如話，好似你上次嗰、那個搞笑 的，嗰個客人咧，咁啊就上嚟諮詢咗我哋啦。咁我哋就話：喂，你係冇律師代表喎，根據你份申請表，你係自己申請嘅啫喎。咁佢好驚訝啦。咁第二，咁我哋就了解完之後，我話：你俾幾多錢啊？俾咗幾萬蚊啦。咁其實係遠遠超過兩三倍我哋事務我哋律師事務所收嘅價錢嚇。咁但係 which is okay 嘅，因為呢啲係表噶嘛。咁但係個問題係咁我哋就解釋完話：哦，如果你想僱用我哋嘅話，因為佢話申請咗幾年之後石沉大海，一路冇 notice 嘛。咁我話我哋可以代表咗你之後，我哋先上去呢個移民局嗰度去幫你問一問發生乜事嘅。咁跟住佢就同我講：唔係喎，我哋嗰、那個事務所嗰、那個幫我申請嗰個人咧，佢話佢可以陪我上去問下喎。咁但係因為我哋會清楚佢哋嗰個背景啊，佢已經係過咗嗰個逾期居留，所以理論上嚟講，佢個身份已經黑咗噶啦。咁、變咗我就同佢講話，我哋其實唔建議你咁做嘅。 即係最好唔好 in person 走去啦。 其實係唔需要啊，因為如果你有律師代表啊，或者你有 immigration 或收提代表咧，係唔需要自己本人上去。要睇環境咯，因為當然如果你係冇逾期居留嘅話，冇問題啦，你可以自己上去問啦。 係啊係啊，但係而家呢個 case， 你呢個 case 就已經過咗期啦。 係啦，佢過期逾期居留，咁跟住我就唔建議佢咁做啦。咁結果係佢最尾佢係真係走咗上去嘅。咁點解我知道呢件事咧？係佢喺現場嘅時候，佢打電話俾我啦。佢話：喂，而家我俾人拉咗喎，移民局拉咗，咁連幫我申請嗰個人都拉埋。咁我就同佢講話好抱歉，咁喺呢一個時候，我相信我就冇乜嘢幫到你，因為移民局拉你。佢一定係有理據嘅，係啦， 因為你根本就已經冇過咗期啦嘛。 其實你同自首冇乜分別， 係好似自首冇乜分別啦。 如果正常嚟講，即係移民局佢唔會主動去派人上嚟捉你嘅，好少嘅，好罕又唔係話冇。因為你都知道美國其實都好多非法移民或者逾期居留嘅人啦。咁但係問題係，亦都唔代表你係犯咩法嘅。你逾期居留嘅話，咁你犯咗移民法啫。咁但係問題係，咁你都仲可以，如果合理嘅情況下咧，其實律師嗰啲都仲可以幫你申請翻你個身份，去恢復一個身份嘅。咁但係 case by case 啊，咁但喺佢 case 嚟講係因為佢未揾到一個律師或者正確途徑恢復身份之前，佢又自己上咗個移民局，佢同一個唔係律師嘅人自首，係啦。咁跟住佢就當場俾人拉咗。咁嗰條友以我所知，最尾都係俾移民局警告咗嘅，就話你唔係律師，你唔可以去做呢樣嘢。係因為上去移民局問咧，一係 immigration consultant， 一係就係律師先可以代表個客户上去問。 即係嗰個事務所嗰個人咧就是有個警告啫，跟住嗰個申請人咧就 俾人拉咗遣返， 就要遣返， 係當場遣返 冇錯。哇！真係，所以要好小心啊！所以啊，即係唔可以斷股冇辛苦啊！呢個真係嚇一次過。咁咧就好多謝 Jimmy 啦。如果咧大家仲有啲咩相關法律問題咧，想知咁咧。 不妨留言在我们的 Facebook 下面，我们希望呢，我们就希望我们都会 screen 啦，跟着希望在下个节目呢都可以跟大家解释你们的问题。那么多谢晒。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